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

爱吃火龙果吗？火龙果当中有很多的黑色的粒子，这些水果籽呢大多是纤维类的，是不能够被肠道消化吸收的，同时呢会刺激肠道的蠕动，促进肠道内容物更快的排出体外。所以呢，因为日常膳食纤维不足而受到便秘困扰的人很适合吃火龙果。不过呀，火龙果属凉性，寒性体质的人不宜多吃哦。 树梢的枫叶缓缓飘落，提醒我世界依然转动，人群中我离家不远，一个人生活，满地火红色星星在闪烁，肩上的行李过于沉重，或者说回忆过于伤痛，往前走，沿途的风景深刻在眼中，陌生的城市我还是我，一个人我还能生活，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，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，安静的吹风，看过第一道彩虹，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，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，我学会了感受，听说你偶然懂 压抑的空气回绕比赛的城堡里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，孤独的

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，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，别管了，有情绪自己吞。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，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，你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，我一时间回不了神，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，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，怎么我对戒指认真，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，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，你的相片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张靓颖。有人说张靓颖像碧昂斯一样的闪耀，像邓丽君一样的迷人，那她将东西方的女性的美集于一身，邓丽君之后就是张靓颖了。一起来听到张靓颖带来有没有。 手指在左右边上下滑进后边的猫，表情在笑里默默又往往有什么重复，忽然生了我忘记了忘记要做什么，才知道哦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，不对话狂飞又跳跳脸，我会很牵挂，好在旁边女生应该很期待，不知道是在干嘛，不是说没有爱情可能可能你有想过没有，空出的手牵着 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。

间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收音机前的你，不知道爱不爱上网啊？美国有关机构做了一项研究，显示呢，上网时间与个人收入是有关的，收入越多，上网时间越少。研究者通过对40000个家庭上网习惯的记录发现，年收入在2.5至3.5万美元之间的美国家庭，比100000美元的家庭每周上网的时间多了92分钟。那高收入的人群呢，更愿意外出旅行、就餐等等，不愿意窝在家里上网。 一直在这里陪伴，一直在爱你。 And I love you, oh yes I do,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。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一种感觉，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也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。 原来有些人之所以不努力，是因为他害怕万一不成功，所有的付出都打了水漂，不划算，是怕努力了也做不好，会被人嘲笑。我们可以不成功，但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生活，努力的去学习，努力的去改变自己，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。 爱

那夏天来了，温暖的仪表盘适于病菌的生长。当含有霉菌孢子和细菌的空气被吸进车内以后，通常呢会附着在上面。除菌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经常使用消毒液对车内进行擦拭，特别是在过敏季节更要注意车内的卫生。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，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？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那些情景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。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，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 知道的，他是一位主持人或者是一位演员，但是他的歌声也非常的动听。吴佩慈的漂亮好身材是圈里圈外人都有名的，他有着1:9的身材比例，非常的棒。一起来听到吴佩慈带来闪着泪光的 歌。肩并着肩背对着你，大步大步走下去，不再回头望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，敢爱而不敢你，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的日记。多少明白心被掏空的感觉，已经很久自己像一片落叶，从你口中温柔说出的谎言。